天大叫，就譬如呢個修禅定者，咁如果佢又殺生，咁佢又食肉，咁求人不聞啊，就譬如食肉咧，佢以為話無罪啊，就好似一個人咧，佢自得其意，高聲大叫，想人哋聽唔到一樣，係唔可以的。你唔想人哋聽到，你只要唔出聲就可以啦。咁啊，譬如你欲想冇罪啊，你只要咧唔殺生，唔食肉。若要話殺生食肉啊，咁啊從因果上嚟講咧，咁啊決定係有罪嘅。咁就好似一個人大叫，人哋必定咧係街民係聽得到。就如同殺生食肉啊，咁啊一定係有呢個犯罪一樣。個此等就名為欲忍就未露啊。咁就譬如呢個修禅定者，咁佢欲想求解脱，咁就名為佢哋欲忍啦。咁啊，若是你殺生食肉，其罪就更重啊，名為佢哋未露。咁啊，如同高声大叫，你求人不闻啊，咁啊相反嘅咧，别人啊越更咧系听得清楚一样。佢话清净就比丘，咁啊包括比丘尼，咁啊因为严持戒律，丝毫无犯啊，系一个清净嘅小乘行者，咁啊叫做清净比丘。不及诸菩萨。咁啊，同埋呢個大乘嘅行者啊，佢話於其路行就不達生土，放以手佛。咁啊，菩薩以呢個慈悲就為本啊。咁啊，尚且不惜生命，自己捨身嚟到救度眾生，都來不及啊！雲何仲點可以啊嚟到會食呢個眾生之肉呢？咁啊，現今不但要不食眾生之肉啊，佢於呢個歧路行之時，呢個腳尚且唔踩踏呢個有生命嘅草，咁又何況啊，故意用個手去掹咧？嗱，咁啊，此種嘅生草咧，大約係指呢個冬蟲草。咁啊，呢一種草咧，夏天就指得係一棵草啊。但是到呢个冬天呢，佢就一条虫嚟啦，咁在呢个云南四川呢就係最多。咁由此一段经文啊，我哋就知道上文所谓嘅五净欲就係佛之所化。我话云何大悲者取之众生血肉充食啊，名为佢哋释迦嘅子弟呢係血无此理。佢若知比丘就不服东方，思念见白。嗱，比丘亦都包括比丘尼。咁啊，东方咧就系指呢个日本、朝鲜呢一面。咁啊，如果响呢个印度呢方面嚟向外咧，呢个东方就系指我哋中国名为嘅东方。嗱，咁啊，思念见白，思就系嗰啲禅孔啊，佢吐出来嗰啲思。咁啊，照理咧就唔系属于杀生嘅，但系嗰啲蚕虫啊，佢吐咗丝之后，佢将佢自己咧重重包裹啊，咁啊嗰啲养蚕目的就想要嗰啲丝，咁啊恐怕个重重包裹包得太紧啦，佢就会咬穿一个窿啊，咁啊走出来，咁啊就变成咬穿嗰个窿嘅地方啊，咁啊嗰啲丝线咪断咗，变成冇用啦。所以一般呢个养蚕嘅人啊，佢等到呢个丝吐到咁上下啦，佢哋用嗰啲滚水啦，咁啊将佢落落去啊，变咗呢个丝包住里边嗰条虫咧，就落死咗啦。咁啊，然后咧嗰啲丝啊，先就可以完整一条一条咁咧攞出嚟用，咁就变成咧系杀生。咁啊，现在话不服者咧。就为出家者，照理是不应当 用嗰啲思念同埋嗰啲斷白，就因為嗰啲思從呢個蠶蟲嗰處咧係吐出來，而養蠶者咧一定用嗰啲滾水啊，淥死嗰條蠶蟲，先至可以保存啊一條完整嘅絲嚟用。不及以此土就化理求吹，嗱此土咧就係在呢個印度本土，化就係屬於呢個有長筒嘅皮鞋啊，理咧就即係啲普通嘅皮鞋，球咧就屬於嗰啲獸皮啊，吹咧就屬嗰啲雀仔毛，例如嗰啲鶴絨皮等。佢羽落皮膚啊，羽就即係嗰啲牛羽。我哋通常講嗰啲牛奶啊，嗱咁嗰啲牛奶就喺嗰只牛嗰處咧攞出嚟嘅，咁啊將再提煉就成為鑰啊，再提煉就成為熟刀，咁啊再提煉咧就成為呢個提壺上味。嗱咁我哋食嗰啲牛魚嗰啲魚咯，咁啊照理就唔算係殺生，因為嗰啲奶啊就唔係殺咗只牛先至攞出嚟嘅，咁啊反而咧仲要啊好好地照顧佢，又要環境好，又要好衞生啊，咁啊先至保持佢啲牛奶咧係新鮮啊，咁啊先至攞出嚟用，咁啊根本咧就冇殺害嗰只牛，但係佢屬於牛身中裏邊一部分啊，咁啊如果我哋飲嗰啲牛乳或者食嗰啲乳酪啊，咁啊變成同嗰只牛咧，咁啊跌咗一個圓，咁啊難免咧就為佢所轉啊。咁啊既然佢有圓啦，有咗呢個牛嘅氣氛咧，咁啊亦都真正嚟講咧係難於解脱啊。佢話如是比丘就依世真脱，佢話假如一個出家者欲想求真正解脱，咁就唔應該著嗰啲絲綿斷髮啊，亦都唔應該用嗰啲化力求吹，唔與呢個眾生結呢個生死之緣。我話如是比丘咧，於呢個世間就得到呢個真真正正嘅解脱。個囚患足戒就不由三戒啊，就係話足生都係殺而從。咁啊，既然足生殺業重啊，咁啊足戒應還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唔食眾生肉，咁啊一切嘅肉戒命戒都還清啦。咁啊，以三戒就冇緣，咁就唔再落呢個三戒受生啦。佢話囚還呢個足戒之後啊，佢唔再響呢個三戒遊歷啦。咁何以故？咁啊，孔逢人家就問啦。咁啊，嗰啲乳係從牛出，即使咧造成呢個酪啊，或者造成呢個蹄糊，都不離呢個牛乳啊。嗱，咁啊，牛乳從牛取出，並未傷害佢個生命啊。咁啊，根本就冇傷害佢呢個生命。嗱，咁啊，駱駝嗰啲毛，咁啊，佢自己咧所謂生理循環，佢到咁上下咧，佢就會脱落啊。咁即使佢自己唔脱落，佢或者生到太長嗰陣時咧，佢太熱啦，咁我就仲好好啲照顧佢啊，將佢啲毛咧係剪少啲，咁啊仲同佢沖下涼啊，咁佢應該就好舒服。咁啊，然後我哋只不過啊，取佢嗰啲毛，所謂廢物利用啊，並未有傷害嗰只駱駝嘅生命。咁啊，然之後我哋點解又唔可以用呢？所以恐防有人家咁嘅疑問啦，所以佛就解釋，佢話服其身份都皆為比喻，就係嗰啲牛咁啊出嗰啲奶啊，由奶造成嗰啲乳酪皮糊，咁啊因為咧屬於呢個牛嘅身中一部分，咁啊如果你食咗，你就同嗰只牛啊咁啊結咗緣，有呢個牛嘅氣氛。所以俾個牛咧轉咗去，就唔容易解脱啦。嗱，至於話嗰啲雀毛或者嗰啲駱駝毛啊，咁啊造成嗰啲鞭或者皮或者嗰啲布，所謂駱駝絨啊， 啊，或者殼容器之一類。咁啊，雖然你冇殺生害命啊，攞佢嗰啲毛，但係你用咗之後咧，你亦都同嗰只駱駝嗰啲鳥雀啊，咁結咗一個緣，你就有咗嗰啲氣氛啊，因為嗰啲毛同埋其他嗰啲雀毛咧，都係佢哋身中之一部分，係屬於佢哋嘅。咁你雖然冇殺佢嘅生命，你用咗個身中之一部分咧，你都同佢結咗個緣，咁就唔容易得到解脱啦。咁啊，好似乜咧？咁啊，二人食其地中八谷，就足不離地。咁啊，我哋因為食地下嗰啲谷，以共嗰啲瓜果啊，就因為佢係從地下生出嚟噶。所以我哋食咗个的地下生嘅五谷嘅瓜果咧，就同呢个地结咗缘，所以我哋就要脚踏实地咁样行啊！呢个脚咧唔能够离开呢个地啦。所以佛经里边讲咧，结初嘅天人来生呢个人世间啊，后来食完嗰啲地肥，佢响个地下种五谷啦，咁啊种呢个五谷嚟食。咁啊，就與呢個地結咗緣啦喎，佢就捉咗呢個神足空，佢就唔能夠翻上天上啊，就留在呢個人間。咁啊，我哋嘅人食咗地中生長呢個五谷，與地結咗緣，唔能夠啊離開呢個地。咁就譬如咧，我哋用咗呢個牛嘅乳酪，或者嗰啲駱駝其他雀鳥嗰啲毛。你即使冇將來佢嘅生命啊，但係由於同佢結咗緣，咁你有咗緣，有咗佢呢個氣氛啊，從呢個究竟解脱嚟講咧，你都係來得困難啦，唔能夠咁容易得到真正解脱。所以話必以身心就依諸眾生啊，去若身就身份，身心二途都不。不值啊！要必定使到我自己呢个身唔好咧食众生嘅血肉，咁亦都唔好用啊呢个众生嘅身中之一部分，咁啊呢个身，咁啊呢个心咧亦都唔好有咁嘅贪念啊，唔好有起心动念咧去杀生食肉，所以话必使啊呢个身同埋呢个心。佢話依諸一切嘅眾生啊，若身嘅身份，若身咧就即係殺害佢生命，食佢個肉；身份咧就係用佢身中嘅一部分，例如牛乳啊，或者咧嗰啲駱駝毛，你用咗就同佢結咗緣啊。佢話身心二途就不服不食啊，我呢個身唔食呢個眾生肉。咁亦都唔用咧眾生嘅身中之一部分，咁我呢個心咧，連呢種念頭啊都冇，唔起呢食肉想啊，亦都唔起咧用眾生嘅身中之一部分想，所以話若身若心呢兩種咧，我對於眾生嗰啲肉同埋身中個部分啊，我都不食，亦都不肉。所以佛话我说人真解脱者啊，佢话我说呢个人，既然佢唔食佢个肉，咁啊当然冇咗呢个命债啊，亦都冇咗呢个肉债啦。啊，我连佢心中嘅一部分啊，我都唔肉，我都唔食啊，咁啊亦都冇同佢结咗啊呢一种嘅缘，不等于话一切债都唔欠啊，连呢种嘅缘都冇咗啦。咁你话唔解脱得唔得咧？当然系唔得啦。咁到呢个时候佛话，我讲呢个人啊，叫做真真正正系得解脱。咁而我只说就未我佛说啦，不如只说即多同说，呢就系以正简邪。但话如果佛今日所说一样，去教人就名为到佛说啦。所以末世呢个时期。所有呢个弘经演教者，不负起弘法责任之人啊！咁啊，若是如佛所说咁去教啊，唔好咧杀生，唔好咧食肉，唔好伤害众生生命啊！咁啊，应该仲反而要戒杀，咁啊，仲要咧放生啊， 咁樣如是去教人咧，呢、這個先至真正係個佛弟子，係一個真正嘅運化者。咁若果你唔係咁樣去教人咧，等於就唔依佛所說，咁就違背佛嘅慈悲心啊！如果你同人哋講，你話食肉咧係無妨啊，咁啊不妨係食啲啊。如果你咁樣講咧，自己固然係罪過無量啊！鼓勵人哋食肉，而受你教化嘅人，咁啊亦都咧長墮生死，無論自害，咁啊亦都害他，成為咧反叛佛，亦都屬於咧一個毀謗法嘅罪人。所以佛咧在此鄭重聲明啊，我為我咁樣說，教人家唔好食肉。要戒杀放生呢，就名为佛教道啊，名为佛说，名为一个真正弘法者。若是反过来不是这样讲的呢，就属于这个魔鬼所说啦。个阿难他诱惑世界他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抽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他以修三昧的本尘劳，抽心不随尘不可出，佢仲有多次嘅禅定现前，就如不断偷跌落邪道。上品精灵，就中品妖魔，下品邪人，诸味所着，彼等群邪，的亦有徒众，各个智慧成无相道。我灭道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异邪，自成世间。潜力奸欺，清净知识，各智慧已得向人化。圆滑无色，恐力失心，所过之处，其家豪宅，我教比丘循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六不是熟食，寄于残生，屡薄贪戒，是一往还，去已就无返。个云何贼人，就假我衣服，悲反而来，造种种业。皆言佛法，就却非出家，具戒比丘就为小乘道，佢由是而悟嘅无量众生堕无间狱。佢若我灭后，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的形象之前，真言一生，烧一指节，及于身上热一香柱。我说是人无止足戒，一时求不。长一世间，永脱诸乐，虽未即灵，无上国路啊！人依法以决定心，佢若不为此舍身离因，众成无为，必还生人求其宿债。佢如我马默正等无疑，与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断偷渡，自明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偷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罐漏之，欲求其满，众经尘劫终无平复。佢若知比丘依钵之分寸不足，乞食而分，知我鬼，知我众生，于大会合掌礼众，有人随利同以称赞，就必至真心而趋捐者，身如肉骨血，与众生共。不将如来不了已说，回为比解以悟初学。佛因此人得真三昧，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啊。不如主说，即波同说。一大段经文就是详示的第三科，名为道戒。那乜嘢叫做道呢？凡是损他人的财物，都名为叫做道啊。那道就是所防之过，戒就是能防之犯啊。咁啊，能所并称，名为叫做道戒。阿难，佢有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就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就是话唔单呢个淫与共呢个杀两样咧，我哋要戒。我哋知得呢个淫与共杀咧，系个生死根本，固然要戒啦。即使呢个偷盗啊，我哋亦都要戒啊，因为偷盗亦都系生死根本，所以我哋应当咧要戒断。咁啊，与修三昧 就本出尘路，偷心不退，就尘不可出，就是一个修行人，虽然断了人，断了刹那，若果他不断这个偷心，仍然坐于这个生死，因为人已共杀，已经就很难断了，这个偷心更加是难断，凡是自私都名为叫做偷心啊。总言之，一切恶法都是属于自私啊。所以欲想解脱，你就应当要断除这个自私之德。纵有多事，就禅定现前，是如不断偷，就必落邪道。或纵使这个人他有很多的智慧，即是多学、多思、多解，咁啊，佢就多智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咧甚深嘅禅定啊，佢能够定一日或者一个礼拜，或者十日、八日、千日、一劫、两劫啊。咁啊，佢呢个禅定就得以现前。佢话仲有多智现前，仲有呢个智前，但系如不断偷啊，同埋即使佢有咁多智嘅禅定。假如他不斷这个偷心呢，就必定就很肯定地这个人都仍然要落于这个邪魔之道。那么什么叫做邪魔之道呢？他说象品就是精灵，所谓象品呢就是这个禅定比这个偷心来得正，那就叫做象品，他就堕于这个精灵啊，即是摄入之精华，道山川之秀丽啊，为呢个山精海怪等具有呢个神通，变化自在，为嗰啲妖精领袖，咁就叫做精灵。佢话中品就妖魅啊，就系解释呢个禅定与呢个偷心系相等。咁啊，禅定与偷心咧，都各占咧系50%啊。就叫做中品，就堕于咧呢个妖怪啊，同埋呢个痴昧妄想。佢话下品就邪人，就诸昧所缚。就如果话呢个偷心超胜过于呢个禅定，咁啊属于个下品啊，就堕于呢个邪人。咁啊，佢虽然未得人身，但系佢俾嗰啲邪鬼啊，俾嗰啲鬼魅所。附着，咁啊，终日咧讲埋嗰啲鬼话，所谓鬼话就系连篇，讲嗰啲鬼话嚟到迷人，咁啊佢就下品啊邪人，个比等贫邪，啲亦有途中啊，咁啊此一类，嗰啲邪人啊，嗰啲鬼灵精啊，咁啊佢亦都有好多途中噶喎，咁啊佢向嗰啲途中面前讲啊。我话各国智慧都成无上道啊！我话我已经咧成到呢个无上道。嗱，咁我嘅堕落为呢妖精鬼怪，应该属于堕落。咁啊，现在更作大妄语，佢堕落为妖精鬼怪啊！佢冇惭愧心，反而自己话佢已经成咗无上道啊！咁就功德同佛。咁啊，变成辗转堕落于呢个地狱深坑，恐怕都难以出头。咁话我灭道后，就末法之中多此妖邪，就次成世间啊。此就佛悲呢个末世众生之苦。咁话在我灭道之后，正法、上法都已经咧系过咗去啦。咁啊，在呢个末法之中啊。好多呢啲咁嘅妖精嘅邪人啊，次成于呢个世间，佢就潜匿奸欺，就轻贱之色啊。潜就系潜藏，匿呢系伏匿啊，奸就系奸诈，欺就系欺骗嗰啲冇知识嘅人，就等于话佢即使啊，佢话佢自己系善知识，也不过咧系背地里啊。所谓暗中咧，称自己为善知识，例如好多嗰啲外教啊，所谓闭门邪传道，绝对咧唔敢公开嘅，唔敢响呢个大众之中咧 自己講話係善知識嘅，而係咧係陰陰地、暗暗地啊，背咗呢個光明而靜靜地傳道，話自己咧係善知識。咁呢種就叫做潛力啊，係奸欺輕善知識。啊，國智慧以德上人法，圓滑盡無職啊。咁啊，個個咧佢都話佢自己。咁啊，已經得到呢個上人法啊，上人咧，咁啊應該係諸佛菩薩聖人啊，咁啊叫做上人啦。咁啊，上人法咧就即時係佛法啦。咁啊，佛個教法就名為叫做上人法。啊，現在嗰啲邪見個外道啊，咁啊佢自己講話佢得到呢個上人法。咁啊，屬於咧真係大妄語啊！以此嚟嘅狂話，呢個無知識之人，佢真係罪過咧都無量噶。所以就孔令就失心啊！點解叫做孔令失心咧？就係、佢自己話佢已經咧得到呢個上人法啦。咁啊，佢就話佢自己又有神通，佢就講啊，呢個世界咧乜嘢時候就變亂。你所住嗰個地方咧，乜嘢時候有大火燒，或者某時咧就有大水浸啦，或者某時啊天災地震，咁啊令到呢個聽嘅人咧，真係個心啊都失咗去啊，令到聽呢個人咧都心驚膽震啦，咁你嘅就恐令失心啊，講嗰啲恐懼嘅説話，令呢個聽者咧失咗咧佢呢個本心啊，令呢個聽者咧。心生恐怖，就话所过之处的其家菩萨啊，就系话嗰啲邪人咁啊，说呢个世界不久咧会大乱，或者咧系大火，或者咧系大水，或者咧系大风啊，咁啊死人系无数嘅。嗱，咁嗰啲有钱人家咧，佢听到就心慌胆震啦。咁啊，當然咧就請求佢打救咯喎。嗱，咁你請求佢打救咧就啱啦，啱啱合曬佢個心水啊。嗰陣佢就幫你講價錢，佢要你幾多幾多錢，要你幾多幾多個財物啊，佢先至可以保佑你啊，可以加俾你。咁啊，嗰啲變成受恐嚇、過度驚慌嘅人咧，都將佢啲家財啊，咁啊都送曬俾佢。俾佢騙曬啦，咁咧佢就所過之處啊，嗰啲邪人、嗰啲精靈鬼怪所經過嘅地方咧，所有嗰啲好嘅人家、嗰啲有錢嘅人家、嗰啲財物啊，都燒曬，俾佢騙去啦。咁啊，我教比丘就循方乞食，令其捨貪，就成無上道啦。咁啊，此四句經文就係逼難，就恐防有人家聽到。咁啊，剛才呢一段經文，佢就同佛講啊，佢話世尊，咁啊，你制弟子要每日咧去外絕破缽乞食，咁啊，話唔破缽係乞食啦。咁啊，當然你啲弟子所過之處啊，咁啊，亦都係會令到人家哋呢個損失呢個家財噃。咁啊，恐防人哋咁樣疑惑啊。所以佛就講，佢話我教比丘就係我教我啲出家嘅弟子，佢循方嘅乞食啊，咁啊每日咧中午或者早上，咁啊去外邊托缽，咁啊循住我呢個規矩咧，你去邊一方嚟嘅托缽乞食，咁啊個乞食之時只係按住呢個程序啊，不論有錢冇錢，佢無所選擇，佢係一。家一家咁順住個次序去乞食啊，最多也不過咧係七家。嗱，咁佢所乞嘅不過咧係飯菜啊，咁啊絕對就唔會乞求呢個金錢，當然就唔會啊消耗人家哋呢個家中嘅財物。同時，佢在錯缽乞食嘅時候，你布施固然係生個歡喜心啊，咁啊即使你唔布施咧。我的弟子亦都唔会亲恨啊！所谓一切的随缘，就绝不勉强，绝对唔同嗰啲邪人啊！所谓狂言欺世啊， 你的天人加地的金钱，他说我教比丘是秦方乞食。那么原则佛啊，为什么要教他的弟子要每日秦方乞食呢？他说令其的舍贪啊，佛制他的弟子除了三月一日之外，那么在这个小乘国家之中呢，就是出家人不能够出这个金银珠宝啊，由这个托钵乞食啊，所以他化缘的他亦都不会储蓄所谓谷米、所谓油啊、糖啊、盐啊、酱啊、醋啊，所谓日常生活所需的呢，他都不会储蓄啊。因此呢，就令他舍去这个贪心。那么贪心去除，再加以他自己平日的修养啊，那么当然就能够断烦恼，成这个菩提道啦。我说令其舍贪，就成菩提道。那诸比丘等就不易熟食。那么佛一制他的弟子，凡出家的都不准自己煮食的。那么小乘国家呢，可以说全部都遵守的了。那么因为不准自己熟食，所以就托钵啦。那么由于托钵啦，他就不会储蓄这个金钱，那么亦都不会储蓄啊每日这个生活所需种种的物品，那么因此就可以断这个贪心啦。他说基于就产生啊，因为人命无常，光阴就无多，好似一朵花摆得几日啊，就要枯谢。咁啊，但系现在即使一口气还在，等于话未死啊，咁啊仍然都系属于残生啊，因为时间一日一日咁样过去啦，咁啊接近呢个死亡之路地已近啊，所以叫做寄于残生。个女薄三界，嗱六宿就叫做女啊，水宿就名为佢个方。三界本来就唔系自己个家乡，只不过自己呢个罪业所感啊，流转于呢个三界。嗱，咁三界既然唔系自己个家乡啊，就如同呢个女薄一般，不过暂时居住而已。但事一往还，就去而无返啦。咁啊，虽然在呢个三界之中往还，嗱，现在由于有因缘，从佛出家闻法修行，咁啊，如果修学有效咧，等于话托钵乞食，唔起呢个贪念啊，加上自己用功，就可以成菩提道，当然就超出呢个三界，从此一去就永去啊，再唔会来呢个三界受生死。我话事一往来，去而就无返啦。佢云何他人？就假我衣服，非返如来，做种种业，皆然佛法，却非出家境界比丘就为小乘道。佢由是而悟，就无量众生，堕无间狱。此就系佛呢，好心痛啊！在呢个末法时期，所有嗰啲出家者唔系为道而出家，系为衣食而出家，系为金钱而出家，为金钱而狂惑众生，咁啊失咗呢个如来嘅正法轮，所以佛为何即系点解呢？为乜事有咁嘅情形发生呢？所以云何两个字啊，属于呢个责备之词啊，亦系呢个心叹之词。所谓察人者，就系从呢个外表睇，佢系穿一件袈裟，咁就好似系一个出家者啦。但系佢嘅行为、所作所为啊，每一动作都系为背佛制啊，系不似一个出家嘅模样，咁啊叫做察人。他说假我衣服就悲反如来做种种业皆然佛法，假我衣服就是着我这件出家的衣服，悲反如来小本入大本出，贱买贵卖就名为悲反，而只一般出家者 假佛呢一件袈裟，咁啊受人供养啊，咁啊自无实质，只不过自值佛之名啊，以求大利，将佛法做人情啊，将佛法咧当为做生意一样，咁就通明咧系悲反如来。嗱，咁啊有悲者咧，可以用呢个和字边嗰个悲字，咁啊呢个悲咧。在这个田里面常常有啊，它似乎是和，但是根本就不是和，但是它能够呢祸害那些好的和。那譬如出家者，那穿佛的袈裟，那外表似乎是一个出家人，但是它不作这个出家事啊，所谓胡作胡为，那举世的僧房啊，整个佛家定呢个真正出家者，都皆受其害。嗱，咁啊有反者咧，就系穿佛嘅袈裟，或者形谋过嚟，虽然佢做一切佛事，而不是为道心，目的咧系在于呢个金钱，咁啊都名为叫做悲反啊。咁啊，而佢所得呢个金钱，若是话为道，或者咧系见丛林。或者呢是供养大众行道，都仲说得过去啊。若是佢所揾嘅金钱是专一为自己好嘅享受啊，乃至直着嗰啲金钱是无所不为呢，咁啊呢个罪过就好大啊。所以话做呢个种种罪，佢自己都不知，反而呢设为佢自己咁样做啊，是完全呢是违法。其实呢他应该属于毁谤佛法，那么其罪就不轻了。他说却非比丘，非出家具戒比丘，为小乘道，此就有类。那么他真正出家，那么他真正受比丘戒，那么当然属于这个小乘法，那么我们受比丘戒比丘尼戒呢是属于小乘法的，他真真正正持这个比丘比丘尼戒，所谓但三衣持一半，过午不食，不蓄金钱。嗱，咁啊呢一类咧，就系真真正正标准出家者。但系嗰啲邪见嘅邪人咧，就说呢一类出家者咧，为呢个小乘道啊，我话却非出家，具戒比丘，佢就不过系小乘道啫。咁啊，我系个大乘嘅菩萨。咁啊，佢赞扬自己系个善知识啊！佢赞扬佢自己咧个大乘个菩萨者，咁啊变成佢对于嗰啲真正出家受真正个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啊，真正三衣一钵过午不食不蓄金钱呢一类如法嘅出家者咧，佢就毁谤佢话：你哋只不过系小乘道而已，我先至系大乘个菩萨道啊！所謂不拘小節，嗱咁佢如是嘅做法咧，咁啊當然就好大罪啦。嗰個由是嘅義務咧，無量眾生就當無間慾，佢由是之故，佢咁樣嘅作風去做咧，咦？咁啊有啲施主啊，咁啊聽到嗰啲邪人講，持戒清淨嘅比丘咧，所謂小欲無求啊，咁佢不過係小乘人啫。嗱，佢又聽呢個邪人講自己咧係大乘個菩薩者喎，所謂不拘小節啫，究竟係真唔真㗎？究竟點樣先至啱啊？咁佢生起一個疑心，咁啊佢哋又是係疑，咁啊誤咧，就有一類信徒啊，佢就對呢個邪人所講嘅咧就信到十足，佢話呢啲咁啊真正出家嘅。具足咧真正持戒嘅三一拨过午不食不蓄金钱，系呢个小乘人嚟啫嘛。咁啊，但系佢信呢个邪人讲啊，所谓我就系大乘嘅菩萨行者，咁啊佢相信呢个邪人所说啊，佢相信呢个邪人系个大乘行者，咁啊辗转传说啊，咁啊对呢个真出家，对呢个真持戒咧反生轻慢。亦不供养啊，咁啊亦不供应，咁啊如是做法咧就受咗呢个邪人之所误咯，咁啊佢哋由是咧 系五，咁啊合埋咧，佢哋由是而五啊，咁啊无量咁多个众生，咁啊堕无间狱啦。嗱，咁啊有两种人，嗱一种咧就系堕呢个真戚家，真正具足戒、真正持戒修行嘅，呢啲系小乘人啫。咁啊呢种咧，日后亦都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嘅。嗱，第二种堕无间地狱嘅人啊，就系受呢个邪之所误。相信呢个邪人嘅话，认为佢就系大乘嘅菩萨咁嘅，咁啊呢种人亦都有机会堕诸呢个无间狱啊！咁啊，若我灭后，佛话即系在我灭度之后呢、这个末法嘅时期，行者所谓障心为典，佢话其有比丘，亦都包括呢个比丘尼啊，佢发心决定修三摩提。只就屬於佢呢個自願啊，就係話若是有人發心，咁啊決定修呢個三摩禅定，嗱，但係亦都有一部分所謂觸障心重啊，未與呢個三摩禅定相應，咁啊佛咧就教佢懺悔啦。咁啊點樣懺悔法咧？佢話能依如來，佢形象之前，身燃一燈，燒一指節。及其身上以一香柱，指着佛咧教呢个有志出尘嘅人，咁啊应该咧要如是啊忏悔业障，咁啊点样去忏咧？就系因为一向所贪嘅系由呢个身去贪做，现在就于自己呢个身中，咁啊向住佛前，或者咧系燃一灯，或者咧系烧一指节啊。或者响呢个身上，咁啊燃一粒香，咁啊直此咧自己燃灯、燃香、燃纸，供佛啊，嗰只个功德嚟到忏悔啊，自己多生多劫咧各种嘅业障。